Welcome to Rich the Radio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 欢迎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这里是节奏驾到，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我是主持人 Mr. 常小航。那么今天我们节目的第一小时就是我们的这样的一种持放的带有一点点的小电子味道的爵士音乐内容，你喜欢吗？刚刚我们的开场音乐来自于 Belladonna 带给我们的 Time After Time， 来自于他的 P60 Remix 系列内容。那其实呢，听到这里会发现，其实 Belladonna 他在美国来讲是一个很有代表性意义的一种形象。他呢，以他的这样的一种很有二次元动漫的形象，代表了一些个比较另类的生活方式，以及比较另类的一种生活艺术选择的人们，他们的一种热爱的点。那么下面时间继续来听来自于 Danny 带给我们的 Deja Vu Fever。 You're listening to Rhythmix 节奏驾到。 下面的时间，我们要伴随一下海的声音，来感受一下带有海风味的音乐了。来自于 Manny 带给我们的 Fish Food， 来用音乐品尝一下这各种的海鲜，在周末的时光当中，不妨是一件好事。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Resonance 节奏驾到。 刚刚我们经历过了一下海的声音和海的味道，我们在音乐当中听到了 Fish Food。而下面的时间，让我们继续用来自于 Rodriguez 他的声音作品 Vibes and Tribes， 带着我们能够走进到那原始的部落里边去，去感受一种声音的共鸣，而且能够让我们听到树叶上面的小动物们他们在进行颤抖的一点点的小细节。当然也欢迎你能够把音量加大一些，去用耳朵细细品味这样的声音。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主持人 Mr. 长长小航，欢迎您的热情收听。 后，夜夜不休，涌入海洋心口。海的梦中，你倚着一道彩虹，星辰汹涌，长发扬起南风。宛如丝丝琴弦浅浅的撩动，啊，爱从不占有，爱从不保留，今生和你相遇，我已经足够。 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双休日天空云量有所增多，但是白天大部分地区没有降水天气，扩散条件也不错，最高气温在31度左右，气温宜人，比较适宜安排假日出行。但是午后西部北部地区容易出现雷雨，可能伴有局地短时强降水和瞬时大风，夜间全市有阵雨天气，出游尽量避开山区。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90%，白天晴转多云，西部北部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40%。川阴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川阴气象指数是7，适宜穿薄短袖类服装。 清凉电子沙发爵士，有持有放，状态怡然。Chill Out Lounge and Smooth Jazz， 您正在收听 Raise MX 节奏驾到 Weekend Screw。Welcome to reach the radio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 耳边的音乐叫做 Lost in Paths， 来自于 Limo， 他的音乐作品。欢迎来到节目当中，节奏驾到，来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您正在收听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You are listening to Razor Max 节奏驾到。 通常时候呢，我们听到 pad 这个词儿，可能都会想起来一些什么平板电脑之类的。但是今天这样的一个歌曲的名字叫做 Lost in Pads， 完全不是说我们要这个消失在平板当中，而是我们应该把自己的脚步沉浸在我们的脚下，在足迹当中沉浸自己。来自于 Limo 他的融合爵士音乐作品。而现在时间让我们继续关注来自于 Marco featuring Duran Y. Garcia 以及来自于 Duran T 他们的合作作品，叫做 Round Midnight。 来让我们感受一下在午夜当中的环游世界。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关键字歌单查询我们的音乐列表。 清凉电子沙发爵士，有持有放，状态怡然。Chill out lounge and smooth jazz。您正在收听 Razor Mix 节奏驾到 Weekend Groove。 耳边的音乐来自于 Fulton Kids 带给我们的 Deep Down in Your Soul， 能够让我们把自己的神经稍微的放缓一点。干嘛要绷这么紧呢？因为现在是在周末呀，对不对？不要忘记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首播，凌晨2点到4点钟重播的节奏驾到。您正在收听，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而稍后我们还会听到另外一些音乐内容，依然是能够让我们激起一些自己心灵中的火花的好歌曲，不可错过。一会儿见。 Yes.

to show who I wanna be. You tried to take the best of me. You held me down and watched me down on my knees. But you know I got through. So I know what's next, what is to do. Feel the love. Feel the love that's lost and lay the blame on you. I had better find another love that is really true. Feel the love, feel the love that's lost and lay the blame on you. I guess it's time to find a love that is really true. 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这里是我们的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第三个小时电音舞曲的混音单元，我是主持人 Mr. 长长小航。那今天呢要跟各位听友们去分享一下这样的一种舞曲啊，这种舞曲的风格呢其实并没有那么的现代，而是呢它会把一些比较有年代感的80年代90年代的一些个老的 disco 舞曲进行全新的混音。那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很多人们啊对于这种现代流行并没有那么感冒，而是希望能够通过一种过程把一些老的音乐重新翻新，而增加它新的活力。那今天我们就来去感受一下这样的来自于 More Music and Media 带给我们的相关内容 Electronic Dance Music， 一起来去分享 Crew 7 Get the Party Started， 以及来自于 Class 带给我们的 Feel the Love Original Mix Edition。 You are listening to Razormax 节奏驾到。 刚刚我们听到这样的一段音乐还觉得不够年代感强的话呢，那么下面的时间继续要完成一下我们的年代舞曲大记录了，来自于 Frankie Rizzolo 带给我们的 Flute Test， 以及来自于 Mattet 带给我们的 The Concert Melody Seven Nation Army。 那可以说这也是来自于不同的制作人他们的混音作品，分别是来自于 Michael My Big Room House 以及来自于 Tony Chacha 他们的一些相关的混音，来去感受一下今后将会流行一些什么样的复古音乐舞曲吧。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想要了解我们的歌单您可以来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关注之后直接回复关键字歌单两个字儿，获得我们的音乐列表查询方式。当然您还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搜索主持人常小航和我进行相关的互动交流。继续听音乐，来自于 The Bootstraps 带给我们的 Sound of Ibiza， 感受一下 Ibiza 岛到底有怎样的一种西班牙式的舞曲精彩。 Chris Ortega Disco Radio Edition， 我们一会儿见。 You are listening to Razor Max 节奏驾到。 All the people go get together and hear me sing my song of freedom and love in a world of children that cries no more. One race, one heart, it's all live in unity, don't fall apart. Live up, and don't you give up. We are the children of the sun. We are the children of the sun. Me said the children of the sun. With what you call it, class or your race. And if we fight for our rights, we become children of the sun. Children of the sun, we are together one by one. Me said the children of the sun. No matter what you call it, your creed, yeah. And if we fight for our rights. 确定自由在等待被唤醒

Here comes the beats， 节奏驾到，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欢迎各位关注我们的节目呢。今天的舞曲内容非常的有意思哈，也是一种对于我们了解电子音乐、了解舞曲的一种意识的改变，而这样的一种改变就要从今天我们的节目开始了。继续关注我们下面的一些音乐，来自于德国的电子音乐品牌 More Music and Media 带给我们的作品，包括下面我们听到来自于 Might 带给我们的 Mando Samba， 还有来自于 Room Service， 还有像是 Funky Town 带给我们的同名作品 Funky Town 等等内容，千万不可以错过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To Raise the Mix， 节奏驾到。 Every day I wake up in the morning sun, I feel my life it's just begun. I praise the Lord in heaven above for giving me this summer of love. 之前呢，我们节目里面曾经跟您分享过，像是 Classical Disco， 还有是 Italo Disco， 还有以及 Europe Disco， 都属于一些80年代的时候比较常见的年代舞曲。而像之间，我们要给自己洗一洗脑啊，接受一下新的东西，一边收听呢，一边会发出来一些对于哇，如今的新潮舞曲不错嘛，这样的一种感慨和赞叹。当然，我们也会严格去把关，选择一些旋律比较重的舞曲来去，跟您一起来分享。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钟首播，凌晨2点到4点钟重播。我是谁？我是 Mr. 常，常小航。欢迎各位关注我的新浪微博主持人常小航，以及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了解歌曲列表详情查询方式。继续来听音乐，这是来自于 Flanders 带给我们的 Behind， 以及来自于 Tom Novy Runaway， 还有稍后你就要听到来自于 Cooper Clock 带给我们的 Superman。稍后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歌曲排行榜。 You are listening to Razormix 节奏驾到。Beijing Music Radio, Rhythm 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Take